喂，大家好啊！今日咧呢个系一个特别嘅节目嚟嘅，咁啊我 Tony 蔡，另外咧仲有四位咧主持喺度，咁啊其实就唔系四位主持，不过咧我哋今日嘅角色有少少唔同，我哋咧系两个节目嘅 crossover， 咁啊有我哋呢个星期二得到嘅原班人马啦，就有个 Tony。就是、大肥、 Dilbert 三个，咁另外咧，我哋会介绍，即、就、系、是、向大家介绍一个新节目啊。咁嘅新节目咧，其实如果大家有上香网咧，都会见到啦。呢、這个号称香港啊剿匪第一大部，叫做芒向部，系啦。咁啊，专剿啲嗰啲叫做咧芒果匪啊。咁佢最近嗰個打擊面咧，即係都去到葉普城啦，即係唔係淨係打擊個芒果佬啦。當然芒果佬係我哋最喜愛嘅一個人物嚟嘅，咁所以而家主力打擊佢啦。但係見到佢咧老，即係點講啊，林老都過唔過得世係嘛？ 垂垂老矣啦，已經 係啦，垂垂老矣。嗱，咁而家我哋首先介紹一下啦，因為咧。呢、這個芒向部咧，其實就唔係純香港人嘅芒向部嚟嘅，即係你話佢係咪本土派咧？其實都係，因為咧好多都係香港人，不過咧就移居咗海外，咁亦都有本地嘅編輯，亦都有外國嘅編輯。咁點解我哋呢個叫做新節目叫芒向編輯部咧？就係、是、因為來自五湖四海有一班嘅編輯咧，嚟緊就會為我哋咧特別。用 Skype 咧就录一个全新嘅节目，所以就叫做芒向编辑部。 最主要其实就系、是、讲佢哋咧喺唔同国家睇香港嘅事物， 系， 因为佢哋香港人变咗佢宏观啲，就唔似好似我哋咧就喺一个笪好局促嘅地方睇翻自己咁。 即系我哋咧，可能我哋嘅视野都唔够人哋阔，因为人哋本身譬如住喺纽西兰、住喺澳洲、住喺加拿大、住喺美国、住喺新加坡、马来西亚咁样，咁佢睇翻当地嘅嘢，一定系清楚过我哋睇噶嘛，系咪？咁而且佢哋。都好多喺外国从事，即系都唔系净系一个本地嘅生意，都有啲即系跨国嘅生意。咁变咗咧，嗰、那个视野一会比一般，譬如你系打工仔，一定系比较阔啲噶啦，因为睇嘅嘢会多啲嘛。唔系话你话讲真啦，如果你话喺加拿大或者喺新加坡，哦，佢原来做教书嘅，老实讲睇得乜嘢啊？睇唔到任何嗰啲嘢嘅，尤其是嗰啲乜教授啊，乜嘢嗰啲教，即系老实讲，人子弟多系嘛？咁所以咧，我哋要郑重咁介绍其中两位，因为咧咁啱佢哋嚟咗香港，咁啊一位就以前曾经出过嘅。叫做许留山，曾经上过嚟黑村。 大家好，系许留山。 咁另外一位咧就社长啦，這个咧就系芒向部社长。 Raymond Wong 。 大家好，大家好。 咁当然社长梗系叫翻 Raymond Wong 啦，系嘛？ 因为主打芒果佬，咁梗系要同芒果佬同名嘅先有呢个资格啊嘛。 吓，冇错啦。咁嚟紧咧，其实佢哋嗰个方向咧，因为咧嗱，坦白讲。呢位社长创立咗呢个芒向部之后呢，咁我都有份帮下手啦，咁 帮下啦， 帮下啦，即係有啲出谋献策啦，帮帮手。咁我见到佢哋即係呢，本身佢哋讨论嗰啲范围呢，其实又喺政治啊，喺教育啊，喺医疗啊，民生啊，基本上任何一方面佢哋都可以涉足到嘅。咁佢哋可能本身从事其他有唔同嘅生意。所以呢，我觉得佢哋呢应该录一个节目，因为太嘥啦，就咁喺佢哋自己嘅 group 里面咧讨论话题太浪费，应该将呢啲信息或者咧将全世界唔同嘅睇法咧就带俾网友，我觉得一定可以令到网友咧带来咧嗰、那个思考，会刺激更加多嘅思考，同埋咧开阔好多眼界， 同埋基本上佢哋嘅年纪都系比较相对年轻嘅，即系都系三十零岁啊，咁即系 而家仲系搏杀紧嘅， 冇错啦， 仲系搏杀紧阶段。咁所以咧，郑重介绍两位啦，两位讲两句先啊嘛。 好好多谢阿 Tony 同埋阿大肥兄嘅抬举啦，即系其实我哋都系跟阿 Tony 同埋大肥兄学习嘅。其实即系其实全世界大家都有唔同睇嘢嘅方法、睇嘢嘅角度，大家即系互相学习，同埋可以俾到大家有一个更加清晰嘅概念啦。即系唔好成日睇苹果啊嗰啲讲外国啲嘢，啲楼就嚟冧啦，全世界嘅楼市都就嚟冧啦。咁样嗰啲其实就好假嘅， 笑死人嘅，好多笑死人。 同埋有时嗰啲。可能就算是苹果日报啊或者乜嘢报嗰啲，佢哋都系可能睇咗外国某啲消息，跟住某啲新闻，跟住自己加少少想象力，咁就摆出嚟噶嘛。咁如果我哋有埋望向佢哋，即系 国际性 系啦，国际性佢哋贴地喺边生活。喂，我问一问翻 Raymond 嘅，喂，究竟系咪嗰度究竟系咪咁嘅？原来唔系嘅，嗰度边系人哋，其实唔系咁嘅生活嘅。 即系我哋好彩而家嘅香港人，成日话大陆点样点样，佢都唔 系啊， 无关都未过过。跟住佢成日话，大陆点样点，咁你梗系大陆嘅，我都希望，即系我本身话做啲节目，就系我广州啊、佛山啊。澳门啊，啲网友咧会迟啲，我会同我做一个节目噶，咁等佢哋睇香港，或者讲佢哋广州嘅事物，等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啲， 即系粤语区嘅人点样睇翻香港？其实大家都系即系你当系远亲近邻啦，系咪？你话你同佢一啲关系都冇乜，又唔可以咁讲，系咪？咁所以咧，有时做人嗰个眼界咧，其 实 扩阔啲，你拒绝去相信或者拒绝去认识嘅嘢咧。其实就好多时系会令到自己损失好大， 因为有时而家啲人咧会俾人误导咗，就觉得喂就系落嚟嗰班自由行就系等于咗国内嘅全部噶啦，嗰啲咁样，咁个角度咪错咗咯。 系啊，因为而家坦白讲啊，即系就讲翻呢个话题，上面啲自由行落嚟跟得旅行团嘅全部都系嗰啲二三线啊、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北方，好多时候本身佢都系农民嚟嘅，你见佢真系冇乜教养，行路又唔会让人，又横冲直撞啊，跟住随地吐痰啊，咩都会做得出，但系咧，调翻转头，你其实去到大陆嘅大城市，唔好话去到上海、北京啊，你净喺深圳啊，啲人都好礼让。我喺深圳都搭过地铁，我以为哇，真系好卵大镬啦，唔系，啲位空位冇人坐，佢哋都系留翻俾啲老人家坐，都有咁嘅情况。咁其实 基本上都系， 系啊， 咁可能仲好过香港添。 系，其实讲夜晚，可能香港人。你話你可能係有啲係大陸人啦，落到嚟即係嗰啲比較冇文化啲。其喺深圳大城市，廣州唔敢講啦，即係太多外來人啦。深圳咧本身就高水平好多， 你冇辦法嘅喎。呢樣嘢你如果你喺大陸可以咁講，你喺外國一樣嘅啫嘛。你去到美國，你喺啲西岸大城市，洛杉磯、三藩市，同埋你喺嗰啲中部嗰啲，喂爭好遠嘅喎。啲人系好唔同噶， 即系德州你啲牛仔都系啦，嗰啲白人佢基本上同三 K 党唔系好大分别嘅。 佢哋可以喺你想象以外咁保守啊， 甚至乎系好野蛮。 野蛮保守，保守嘅程度咧，即系以前有，即系而家有一套叫做咩《问下威博士》啊，以前个喺呢个明珠台做嗰啲讲性嘅节目咧。嗰啲友咧喺美国嗰啲友咧，走去问嗰个威博士关于性嘅问题咧。个水准等仲衰过香港嗰啲姊妹杂志嗰啲水准啦，乜乜南宫夫人嗰啲水准， 我真系冇睇。 系咯， 你会唔信噶？你话我美国咁先至会系咁嘅咩？对唔住，佢啲乡下系咁噶。 其实美国咧，啲人咧，你俾个世界地图佢咧，叫佢指出中国咧， 指唔到， 都有一半人唔识嘅。另外指出北韩咧，只有36% 嘅人可以指出北韩 系。亦都另外有一样嘢就系，佢哋唔知道成个亚洲，佢哋唔知道任何国家嘅，所以咧唔觉意想寄封信嚟香港咧，佢加 Japan 喺后边嘅，因为佢全个亚洲净系识日本嘅啫。 咁、哦、啊，你哋社长啊，你哋许留山啊，有啲咩补充啊？关于呢样嘢，你以外国人身份啦、啊，即系 系咯，睇翻我哋香港近来觉得点？ 其实外国人嘅新闻睇香港就好得意嘅，即系你见到苹果日报咁样，佢就以为全世界都系本土派，就赶人走。 系， 其实苹果日报呢啲系好唔道咯，即系可能有少少人系唔中意移民，即系其实不嬲都有，好似90年代加拿大咁。 系啊，唔中意香港人。 其实唔中意香港人噶，系香港人炒起咗啲楼，咁而家到大陆人，其实个身份转咗啫嘛，即系有钱嘅人转咗。 初日本人买晒全世界啲嘢， 系咯。 跟住台湾佬当年又系财大气粗，90年代初咧，日本人走咗之后咧，就轮到一班台湾佬嚟财大气粗，又买炒古董又剩。 系 跟住咧，到香港人，跟住到大陆人。 系，其实系一个社会嘅推进啫，即系你唔同嘅地方嘅人有钱咗，咁佢可能觉得当地，譬如香港啊、大陆嘅生活唔好，咁佢哋就要揾一个生活比较好啲嘅地方咯。咁譬如佢喺香港嘅人，一间太古城都2000万啦，系嘛 ，Tony？ 唔使嘅， 千几万，但系如果千几万 系讲紧嗰啲细单位嚟噶，可能 系咯。如果千几万嘅话，你可一去到将嗰嚿钱变咗就喺加拿大咁样先算啦。咁佢可能已经住讲紧系3-4千尺嘅大屋噶咯。 系啊， 咁啊，好唔同咯，其实。 同埋，你如果你睇翻香港啲咩《苹果日报》啊，《东方日报》咧，佢哋讲到好似 美國咧 Donald Trump 上台咧，好似有個癲佬上咗台咁樣，但係見到美國嗰邊好似唔係咁。个反应唔系咁夸张，即系唔系觉得系咁癫嘅啫嘛。 其实大城市就唔会有嘢嘅，即系其实 Donald Trump 可能系呃晒佢喺乡村嗰啲支持者，咁其实佢根本应承咗个嘢，佢有 100% 都系唔会做嘅， 即系唔到嘅。其实嗰啲冇可能做得到嘅。 系咩移民嗰啲啊嘛，咪 系啊移民嗰啲咁，但系佢可能会赶走少少啲穷人啊，啲墨仔嗰啲咯，即系冇证嗰啲咯。咁但系。其实阿奥巴马都做呢啲嘢咁，即系其实佢都有赶走啲冇证嗰啲墨仔，咁冇乜分别嘅其实。 一个讲出口，一个唔讲出口啦。 系一个讲出口，一个唔讲出口，同埋一个系表面上话俾你听啊，我哋好讲人权嘅、另外一个就可能我哋唔肯讲人权噶啦。 同埋青筋暴言嗰啲咁样咧， 即系芒果佬嘅形式咯，又系即系讲咗唔做嗰啲咯， 系。 你就了解资深，所以你就做社长嘛。 佢梗系社长啦，咁呢个所以咧，我出边好多人都喺度误传啊，喺度传啲谣言，就话咧呢个芒向报系我嘅，咁样当然唔系啦。咁因为咧社长搞咗芒向报之后咧，佢就邀请我加入去，即系 顾问， 成为一份子啦吓。因为我对于芒果佬咧有一份好浓厚嘅感情。 其实我哋个个都应该对芒果佬有好浓厚嘅感情。 系 系 系， 冇错。 唔系，因为咧我嗰、那个浓厚感情咧，系因为佢喺节目里面表达咗几次出嚟，系咪？ 啱啱先表达完， 系咯， 系啱啱先表达， 再表达系咪？嗱，老实讲，上一次我哋嗰个聚会咧，一万个 subscribe 嗰个咧，之后咧就有个网友问我，诶、哎，点解你会做网台啊？咁样咧，即系我好多人都唔知嘅，点解我会做网台咧？其实就真系因为芒果佬，唔系芒果佬。开名讲咗两集就话要打柒我，咁我亦都唔会冇兴趣，亦都冇谂过做呢啲，即系冇做节目。咁后屘有人邀请我去做，咁做下，又几过瘾。咁老实讲啦，我做节目系真系唔使用稿嘅。我做咗三年几节目系从来都冇稿嘅，随时就可以讲，因为咧身边发生嘅嘢太多。太好笑啊！每日咧基本上咧都有嘢笑嘅，好似早两日阿大肥打俾我，喂你即系 Facebook 都咁多嘢讲，不如咁啦，录啲声音专栏啦咁样。咁我谂下都可以喎，话喺 Facebook 讲又冇钱嘅，啊唔加产 Facebook 又成捻嘢驳我系嘛？我一年啊最少有七个月俾人驳嘅。系嘛，经常都系咁样。咁 你有好多二三号 account 噶嘛？ 咁冇办法噶嘛。咁因为我长期嗰个主 account 就5000个人，即系嗰个朋友真系 爆晒，爆晒。 咁间唔中可能踢走啲，又入翻啲新嘅咁样。咁而家新呢个咧，就得几百个朋友嘅啫，因为都系后期开噶啦。咁、我谂起大肥佢又讲得啱，还定我哋而家都做开节目，不如咁啦。自己譬如有时见到啲新闻啊，好笑咁，我啊录可能。10分8分钟讲下评论下唔同嘅嘢，咁啊，因为你用文字写出嚟，一定系冇表达咁生鬼噶嘛，系咪先？讲出嚟一定系比较 好笑啲， 好笑啲噶嘛。 同埋你成日得闲写咁长咧，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唔系，不过录节目亦都有个问题就系咧，我哋翻工讲真，香港人要搵食噶嘛，你唔系靠货金生存噶嘛，我哋靠自己努力去搵钱。 冇错，呢个真系好重，好嘅重点。 呢个系最重点啊！我唔系为咗做节目而生存噶嘛，你明唔明啊？我 系。是娱乐嚟嘅， 即系得闲，做啲嘢，我手头上嘅工作完成咗，咁我啊抽啲时间出嚟60分8分钟冇问题。 唔系学冇人话嘛，好多嘢捞噶。 边个？ 咁嗰啲人 黄杨大，我大把嘢捞。哦，你真系傻，佢真系大把嘢。唔系，如果你连清零均都有 啦，你唔好太过谂得太多嗰啲货金嗰啲咁啊。如果就会好似某啲人咁咧，个货金一断咗咧，就即刻发癫啊！喺网上度咁样 开三皮嘢， 开始反面啦。 系。咁啊，所以咧，我嚟紧咧都会抽啲时间，睇尽量啦。譬如话咧，未必可以即日出到，因为咧一个每一日可能遇到嘅事咧都唔同阶段嘅。朝头早起身睇电视睇新闻，咁啊睇新闻可能有一两单笑料咁企喺度，咁啊到时可能上下 Facebook 啊有一两单新闻，或者有啲喺报纸啊睇到嘅，咁啊会攞出嚟讲咁样嘅。咁所以咧录嘅时间都未定。咁到时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啦，咁我盡量会同即係我哋制作单位呢就夹一夹个时间。咁嗱，我哋呢一定要，其实呢一节呢就想啲听众呢了解多啲即係芒向报未来嗰个发展啦。因为呢 如果純粹講芒果佬咧，坦白講，唔超過五集，芒果佬啲事就要收皮噶啦。成個組織基本上冇嘢好講，因為咧冇議席，又冇貨金又越嚟越少，即係除非芒果佬仲有啲嘅，係咪？咁啊有兩個又冇頭髮。系嘛？咁加上咧，佢哋喺香港嗰个影响力越嚟越低。基本上我哋其实唔讲佢，因为我哋唔讲佢大把嘢讲嘅。问题就系咧，佢哋今日会发生嘅事，我哋一早已经预计到噶啦。不过而家主角换捻咗啫嘛。2013年俾人咬个叫老萧，抌钱出嚟养一班人，点知班人咬鸠佢，系嘛反骨仔？而家一班反骨仔反嗰个系个芒果佬啫嘛，系咪？因为见到老实讲啦。芒果佬佢见到黄仁达嘅时候，佢见到啊，我揾到个传人，系嘛，终于揾到个传人，要将啲衣钵过继俾佢，系嘛，政治遗产俾咗佢，乜乜乜，佢以为啊吓，但系当呢个陈文出现咗嘅时候咧，彻底即系打破咗佢嘅如意算盘。因为横睇掂睇，陈文同埋鸠达都系呢两个字啊，都系芒果佬啊嘛。喂，你两个行出去，你会话俾你知陈文系佢老豆定系芒果佬佢老豆啊？好明显系咪？大家发现一捻人 系，但系而家咧有一个新嘅传人，可能系一个最后传人出现咗咯。 边个啊？ 咁啊，梗系有意席嗰个啦。 啊，有意席嗰个好难讲， 嗰个唔敢出声、 啊。到而家直头冇表态，直头失咗踪咁啊！ 点表得态啫？ 表态 佢都未睇定。 喂，佢本身系热血系统嘅，不过咧，我都讲过唔止一次噶啦。本身郑松泰喺热血里面咧，佢系属于正义派，冇咁污糟嗰只，即系当然都系一条陈碌一名。你听佢讲嘢，好明显就系一条陈碌啦，即系唐伯虎点秋香话斋，诶唔卵使睇相，一知个系低啦。 同埋有咗议席咧，佢觉得自己已经系贵咗啦。成日见啲文咧，成日都本席乜乜，本席乜乜咧，佢翻唔到转头噶啦，佢唔会。 哦，唔系呢个佢系学芒果佬嘅， 系芒果佬会黐阵味嘅，系啦，佢唔会黐，即系阿。黄仁达嗰阵味，佢唔会再黐噶啦，系啦。 但高高在上咁样，其实好赶客噶嘛，啫嘛。即系其实，即系如果一个人高高在上做政治嘅，咁其实系好赶客嘅。 睇下你咩人咧，预约未咪可以咯。 嗯， 系咪要照 照照 一 半？冇错冇错。 要照下水同埋照下镜咯。 即系某个党系得嘅， 有啲得嘅。公民党可以， 系咯， 民主党都唔得， 民主党唔得， 系咪？香港人系咁嘅，习惯咗。喂，对呢啲蓝血人，佢觉得佢系景仰佢噶嘛？而家人哋输尊降贵嚟救救你班柒头嘛？系咪？所以咧，香港人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出去选举，你连香港人系点样，你都唔去了解一下啊，就以为香港人好捻易呃，都唔系嘅。系香港人好易呃，不过唔系俾你呃啊嘛。有乜办法咧？ 所以你见黄杨大嗰啲咧，佢嗰阵时选举咧，如果着住套白色西装出嚟，你着啲白色西装出嚟咧，你都系个烂仔嚟嘅。其实你唔好以为 系啊， 你唔好以为着啲白色西装会升咧先得噶嘛，太 easy 啦，冇可能嘅事 咁啊。黄杨大一早讲咗咧，秃头真系冇得赢。 嗯， 呢个冇办法，死症嚟，仲咁后生秃头，老咗秃头咧，啲人有少少即系情有可原啦。 我即系原谅陈云，但系就唔会原谅呢个鸠达啦。 唔系讲要讲紧2012年啊，2012年咧，秃头啲都有啲赢啊，冯检啊，冯检基都有啦，系嘛，阿波系超级区议员，系嘛，但系你见到佢到2016年，喂，呢个系后生嘅新世代嚟嘅，你秃头其实代表咧，即系人哋觉得你老啊。会有咁嘅感觉，因为呢个系纯粹嘅感觉嚟嘅，大部分会觉得系老啦，梗系要乜嘢点会甩头发啦，系嘛？ 叫你让位俾我哋啦嘛， 系啦，咁变咗，喂，而家叫啲即系嗰啲死老爷唔好霸住啲位啊嘛，行紧开嘛，啊，你而家仲揾两个秃头嘅走嚟顶住啲位，咁究竟想点先？ 你唔好讲乜嘢，而家阿基已经面临压力啦。 阿基唔同，阿基真系死唔断气啊嘛。 但系佢而家已经面临压力啦，莫嘉恒话退党噶啦，你再你呢次再出嚟。 哦，咁退党咯，喂， 退党过当民主党同你选过啊，我惊佢 民协里面咧应该全部反对冯检基一齐集体退党，民协都冇前途噶啦， 佢本身有几个退咗党噶啦， 系咯， 民协散咗噶啦嘛，而家得翻十零个。 呢个集体拉队 太惨啦！啲民协嗰啲直头退咗党都冇人知啦，呢啲党咪接咗佢啦。 除咗冯检基、莫家贤，有边个讲得出其他人啲名啊？ 有嘅，何启明， 何启明同埋选过嘅嗰个叫做谭咩咯？ 谭国桥， 谭国桥 系啊，桥仔，桥仔，系桥仔好惨，真系好惨。 十几岁啦，仲桥仔， 唉，人哋系叫佢乔仔嘛，哦、第二梯队。 近六十啦，旧年好似五啊九，今年六十啦。 个冯检基都几叫基哥，基哥我叫咗佢四十年啦。 佢 今日六岁见到佢咯， 佢咪六啊四咯而家。 喂，咁华仔刘德华都五啊几啦，个个都叫华仔啦，系嘛？ 啊，人哋生得后生啊嘛，不过佢秃头就影得佢老啫嘛，实际真系年轻嘅。 咁啊， 喂，六啊四噶咯，大佬。 系啊，出年攞奖者卡噶啦。 系有另一个芒果佬，但系佢又想选，唉，真系。 唔系啊，即系咧，老实讲，你讲到冯检基咧，你真系成个党俾你毁灭嘅。喂，你又十几年前已经交咗位出嚟俾阿老虎仔，跟住就再传位传过几代，你而家要攞翻个位，唔卵系嘛？你咪好似司马伦咁卵样啊，系嘛？叫嗰个叫做啊，佢个侄孙吓做太上皇。禅位俾佢一捻样嘛，而家喂历史真系不断重演噶嘛，九啊九尾 在笑， 九尾逐雕嘅故事，司马伦讲紧晋朝百王之乱，咁而家你睇翻咧，我哋差得太开，我哋要讲翻呢个芒向部编辑部咧，即系我会建议佢哋嚟紧个方向咧，因为芒果佬就嚟玩捻完咧，做多几集嘅啫，啊，咁嚟紧嗰几集咧，系佢哋会从一个星马、澳纽、美加。同埋香港，甚至乎加入大陸嘅元素咧，去睇，因為佢哋都會上大陸做生意噶嘛。咁咧，用依幾個地方嘅角度去分析翻香港同埋中國同埋全世界嘅時事經濟，依兩樣係好緊要嘅。 嗯， 咁變咗咧，嚟緊老實講，大把話題有點會受啊？係嘛？香港其實好受外國影響嘅。 咁樣講啦，日日都明日黃花啦，都話啦，靚線十大武器再講。即刻，你睇强国生还者特登开一次讲，但明日黄花一出咗呢个周浩鼎之后，喂，一千秒到而家都未试过，一千失咗踪噶啦。香港系一个好快速演变，每日都有新闻， 系啊，三四日就三四日就唔讲噶啦， 冇办法，周浩鼎实在太强劲。 啊！即系而家都唔知佢点搞。 周浩鼎就太柒啦，不过我觉得唔会 DQ 到佢啦。 冇事嘅，佢 成个其实成个建制派人强马壮系嘛，佢霸捻晒所有位，你点搞到佢啫？ 唔系，到时唔掂咯，咪又搵西环吹鸡咯。 系啊，实箍到票噶，所以唔使惊嘅。 所以叶柳今日出嚟，屌你老味，夹鸠佢都冇用，转头又系跪低噶啦。唉，算啦， 转晒太即刻，即一有人揿掣，叶太 系啊， 即刻高潮就嚟。 冇错。 都紧贴喎，虽然你喺外国吓， 我知道 有 Facebook 噶嘛，喂，而家咧讲真啦，喂，有咗 Facebook， 有咗互联网咧，叫做咧海外全知己，天涯若比邻， 好似好近，你有冇觉得好似同我哋香港好近噶嘛？ 好近啊，其实我哋大家对话咧， 我同阿郁敏都同名啊嘛 ，Raymond Wong， 咁我成日追阿叶柳噶，跟踪佢噶， 嗱呢样嘢咧，你肯定系跟得贴啦，喂。郁敏唔系嗰啲口味噶，佢唔中意叶柳噶。 唔系 咩？仲叫佢上节目噶？ 喂，上节目系因为佢有收视。 嗯，我又想近佢嚟望一望佢添。 系啊，因为佢对灯几大噶嘛，叶柳。 冇用啊！六啊几岁嘅灯几大都冇用啦、啊。佢仲大过芒果佬一年。佢攞奖者卡先噶。 系咩？ 系啊。 佢个样几后生，如果后生过芒果佬添。 神雕侠侣，你睇马克龙都系咁啊，佢可能啊而家都系咁样噶嘛。 哇，芒果佬。佢系唔啱嗰啲年纪噶， 所以先有呢个美丽华少 妇。咪系咯，唉，社长到时阿社长会揾啲资料噶啦。 哇，呢啲都有啊，社长，哇，犀利啊！ 佢哋会 有人有报告俾我哋听噶嘛？ 冇错啦，因为我哋望向报都话收到好多密探噶嘛。 即系好似芒果佬咁话，佢全世界都有人，其实我都有啲惊噶。芒果佬真系可能会揾人嚟斩我哋嗰啲编辑噶， 都唔使惊。你芒向报嗰、那个， 我哋芒向报 仲犀利，真系 系咯。咁 我发觉你讨论嘅时候咧，其实系大家可能隔住，即系半个地球，成个地球都咁倾 噶。隔住半个地球嚟倾噶。 系啊，即系有时我去到新加坡，大家仲喺度倾紧。 你同美加系嘛？你同美加嘅系咪调转调啱啱调翻转头？ 时差又调转，季节又调转，系咯。 我哋游水，佢哋就尖寒尖冻噶啦，咪成 日。嗰度澳洲啫，嗰度澳洲啫，美国一样嘅。 阿通啲菜日日都喺度噶啦，第一安然无恙，一样啊，减唔到肥啊，仲谂住惊俾人哋啊质量嘢咁啊，瘦翻多少啊，依然大只。 喂，香港啊，系法治之区嚟嘅。 當時啲人話：喂，我擔心，我有咩好擔心啊？我夠膽講，我係全世界最安全嗰個嚟嘅。點解啊？我喺街啊，自己撩鼻屎挖損個鼻啊，我都話係芒果佬做噶啦。 因為講得太多次啦，已經。 我哋講緊咗啊嘛，你咪即係我保護傘啊！啲差佬問：喂，你得罪邊個？ 芒果佬咯。 喂，佢節目自己講啊嘛，係咪啊？ 系咯，芒果布又剪出翻边一段讲埋添喎。 你望我喺街度啊，唔好自己啊踩到鞋底自己扑低啊，又系芒果佬做噶。 咁如果买咗之后，你收到啲阴司纸，可能有 我唔使讲，有冇得罪人？有。我一世人净系得罪咗一个人啫。啊，真系嘅，所以咧话俾你听啊，讲说话咧有件事啦。我哋系咩人啫？我从来本身都系一个网上游魂，系嘛？经理提点，系嘛？咁啊，令到啲人咧就系。啊！听我节目咁解啫嘛，到而家四年过后，我哋啲节目多人听过佢， 系啊， 我呢个事实嚟嘅， 系啊，我哋讲佢多过佢讲自己， 因为啲人想听下你点样讲佢啊嘛，你点样分析佢哋呢啲可能有啲分裂嗰啲事啊嘛。 其实黄毓民嘅节目系好闷嘅，就算连啲热狗咧，嗰阵时我哋都识得啲热狗，佢同我哋讲话，黄毓民好捻闷嘅，都系听阿黄杨达好听好多咁样。 嗰啲系比较年青啲、耳呃啲嘅热狗。嗱，讲真啦，佢芒果佬咧节目里面系有内容嘅，即系你个脑坦白讲啊，如果智商超过80咧，你都会觉得芒果佬好听少少嘅。当然热狗嘅智商唔够80。 唔系因为佢有起码啲节奏啲咁样先嘛，但系我真系最顶唔顺咧，陈文嗰啲咧，佢好似自己同自己讲紧言言咁，嗰种牛乜嘢？ 南和佬嚟噶嘛，我哋 大顶冇咪南和佬 咯。陈文讲嘢唔叻嘅，其实 系嘛？ 佢唔识讲嘢嘅， 其实佢写嘢都唔叻喎。人哋话佢做啲书唔系佢自己写喎，揾阿黎智恒帮佢。代笔噶嘛？ 系咩？仲一个弟子， 其中一个弟子系啊，仲要写。 佢嗰个我都话啦，佢嗰个陈文嗰 account 好似以前梁孝石一哥咁噶嘛，里面有个写作班子，唔同人出噶嘛，成日都，所以你笔锋唔同嘅，周不时要有转，突然间又上又太上老君又乜嘢乜。 我你唔使睇啊，佢嗰个 Facebook 应该系六个人轮流写， 系。 哇！真系唔及汪向步咁专业喎、 啊。汪向步我哋成十几 专业系咯，好专业噶喎， 我哋好多人啊，汪向步 系啊，啲文字大家过滤一下啲咁样。 咁大家有个思想嘅， 佢有个好处嘅，呢六个人咧就可以斗癫啊嘛。你今日癫咗，第日咧，第日到轮到我写咧，我再癫啲，所以佢越玩越癫。 系啦，咁搞到要网上建国系嘛？啱啦，你依家网上 WhatsApp 筹款， 我就 WhatsApp 10万人俾你啦，系咪呢个旧老友啦？系咪先？我真系鼎力支持佢。喂，十万蚊俾佢积发套啊！嗱，现实世界公投唔紧要啊，可以网上积发。 哇， 系咪啊？美图秀秀，网 上生发， 可以美图秀秀系嘛？个发型。几有型都得啊，系嘛？ 唔怪得知味图啊，上咗市之后啊，周伦卖死呢度 620只嘅味图，不过而家跌翻落9蚊， 系啊， 跌翻落去，系咁味图揾笨柒嘅，都未有盈利，点捻样值咁多钱啦、啊？系咪先？咁啊嗱，我哋咧，呢一节系咪要继续讲翻芒向部，定系要开始讲下呢个我哋呢个关爱对象叫芒果佬啊？吓、啊？都系两分钟啊！ 系冇错， 两分钟我哋讲唔到几多嘢嘅喎。 芒果佬好多嘢讲， 系啦，芒果佬好多嘢讲。其实 留翻下节啦， 留翻下节啦。咁啊，嗱，呢节时间差唔多，大家记住，密切留意我哋第一集嘅呢个芒向编辑部嘅推出，因为咧今集咧系一个特别版，就我哋两个节目嘅 crossover。 嗯。 咁啊，嚟紧先至会，佢哋先至会正式录第一集。咁第一集當然除咗講芒果佬，亦都講下海外時事啦，講下全世界啲經濟啦，係咪？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下次翻嚟再傾。